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买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喂，大家好， 欢迎周老板翻嚟。 系啦，周老板翻嚟，回归啦。经过呢个连场征战之后咧，咁啊，今次又翻嚟啦。咁 上个礼拜冇咗你，我哋都即系， 系 争好远噶。 弊啊，唔好意思啊，系因为突然间有个会，咁啊，所以咧就本来同阿 Les 讲咗就话咧啊，会呢个封烟嘅，咁啊，点知咧就 miss 咗佢啲 call，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今次咧就 睇我一餐啫，冇嘢。 系咯，我一餐， 使唔使 say sorry？ 系咯，今次咧就真身翻嚟啦，咁个实体咁样个人翻嚟啦，就咁啦，咁就咁，但系咧阿细良咧就去咗，即系唔喺香港， 游山玩水，游山玩水， 咁所以咧今日就， 我发觉咧，我真系而家有少少后悔，应承咗去做替工咧，我发觉一嚟做替工，你就放假，你就先放假，跟住咧而家你翻嚟啦，阿细良又放假， 我都系替工嚟噶咋，不过呢个替工咧，原来咧嗱，而家要掹下三尾啦，原来我同阿周博贤咧，系同班同学嚟， 冇错系啊， 系，咁咧就。今天上嚟咧，做有明行做替工跟你學嘢。 哇！你講呢啲， 點解你兩個啲外表相差咁遠嘅？ 靚仔啲啦， 係咯，我明明大咁多年紀，冇理由噶。唔係因為我哋咧，就即係曾經報讀過一個即係嶺南嘅文化研究碩士，咁於是咧就大家做過同學一段時間咁樣。 哦，碩士同學，我係中學喎。 同咁 同學即係唔一定係中學 大佬。唉，我好想啲美容訓練班都係同學噶。 咁講我同你淵源啊，都未講喎。上一次，你記唔記得商業電台嗰陣時候？好似我係主持，同阿李婉華主持《戀上你的床》。 系啊系啊， 你就之前嘅，即系等于而家即系以前阿李慧玲嗰个时段啦，后屘阿黄忠文嗰个时段，你就黄忠文嘅监制啊嘛，嗰次。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做节目嘅时候，你都未放工，我唔知点解你留咁夜嘅，因为我哋咧通常系我哋系夜晚黑。 哦，系咯，你好嘢喎！ 戀上你的床， 哇！嗰時我都冇佢喎， 哇！好多年前嘅事，我爭啲唔記得啦，大佬。 你唔記得係嘛？ 唔係我哋做節目之後，仲有啲嘢 follow up 要做嘅啊！咁咧，你煮完飯都食完飯都要洗翻個煲啊，洗翻只鍋噶嘛。 你洗好耐， 想乾淨啲啦。 咁佢哋第二日又可以翻晏少少咁啦。我估下。 咁佢有分嘅，有分嘅，唔需要話一定朝頭早。早翻好早要夜晚十二點走嘅。喂 ，anyway， 我真係上個禮拜冇見到你。本來真係好想問你一條問題。喂，你即係選舉參加選委之後咧，就即係落選啦。之後有冇發噩夢見到汪明荃啊？ 冇。反而咧，我係 好瞓啊，唔會啊，係嘛？好失望噶嘛，應該。 唔係，應該咁講。我係選之前咧，我就真係瞓得唔好嘅。係晚即係 晚晚驚汪明荃， 晚瞓唔著。我又唔係驚佢，即係我都冇，即係我覺得唔係一個個別人嘅問題啊嘛。即係而家係對住嘅係一個制度或者一個國家機器啊嘛。咁所以佢其實佢個人。O K 嘅，即 係好 comfortable 嘅，係啦，好 comfortable。 即係亦都喺之前有一啲即係喺音樂上嘅嘢都同佢有合作過，咁亦都好 respect 佢嗰種嘅即係專業精神。咁所以其實對佢嘅人冇乜太大問題。即使喺選舉嘅場合同佢都即係會有講有笑啊，即係會即係握手啊，會即係交流啊。 不嬲都係講噶民，我哋所謂爭取民主嘅。係不嬲都唔會針對個人嘅，我哋係針對個制度所講嘅。 除非係梁振英啦，咁就係啦。但係啦，汪明荃 針對佢就好難， 係好難嘅，因為佢就已經將呢個佢係將制度最衰嗰啲嘢發揮到淋漓盡致啊嘛，咁所以佢係一個例外。咁所以咧之前就有緊張，瞓得唔好，但亦都冇話夢見汪明荃，正如你所講。選完之後咧，叫做即係一切塵埃落定啦，亦都今年嘅選舉都終於真係過去曬啦，咁樣反而咧就可以即係爭取翻啲休息，就瞓得 OK。 唔係依樣嘢真係要為阿周老闆即係鼓掌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佢所衝擊。 那個的界別呢其實是非常困難，因為呢它跟我們 IT 界別不同，因為我是 IT 界別、IT 界別就是個人票、而且呢、即基本上你去 join 一個的組織，然後跟著呢你正式證明到你自己是在這方面的領域的，這樣你就可以做選民個人票、所以為什麼有些界別呢在今次的、選舉委員會當中呢、哇全票 是、 沒有名氣的都投票呢就是因為個人票 牽頭那個有名氣， 而他們的領域呢、就叫團體票， 是 那個就真的難攻很多的、 跟我們溫習一下功課先，雖然過了個星期有多少選民結果的回收是怎樣 呢、他、文化小組啦這個叫做其實是叫做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這個功能界別、到了選委這裡就拆開四階的， 是 文化小組大概是1400多個選民樣，就是400多個團體選民，就沒有個人的，那就、我們的你話票數咧，我嘅得票咧就423票。 係， 我哋個團隊咁就即係我叫做即係最高423啦。 係， 咁個平均嘅得票咧，即係15個人除拉雲咧，就大概360多票到啦嚇。咁而對方咧就阿汪明荃最高啦，就580多票。 係， 咁就佢最低嗰個咧就456票。於是咧我就跟他們最低一直爭33票、okay. 即是說其實我就輸33票呢，我就可能會有一個起碼入到樣。 喂，如果是這樣都某個程度上我覺得都是一個不是相差很遠的， 33不是相差 很遠， 所以對你個人說起碼有一個入到去、 但其實這個我自己就不想的，所以呢有一個很得意好吊鬼嘅心情，就係、是、去到即係當我知道結果係咁樣，而我係知道我係爭33票，雖然但係係入唔到的話咧、我反而有少少安慰嘅，欣慰，因為 負重 係啦。因為如果淨係得我一個入到，我又覺得有少少奇怪咧。一來就係即係咁團隊點咧咁樣，因為我一路參選都係用個團隊嘅心態，咁我覺得、喂要贏就一齊贏，要輸就。本來呢我諗咗一句嘅，就話要贏一齊贏，要輸就對家一齊輸咁樣嘅。點知就唔係，咁你結果就對要輸就自己嗰隊就一齊輸。 呢啲係創作嘅口號啫。係 啦係啦， 現實上係， 現實上 就唔一定係你贏， 係啦， 或者我贏㗎啦，唔會共贏嘅喺呢度。 我見到個情況就係話咧，即係其實我哋一路宣傳，或者其實我諗對家都係咁樣宣傳，就係、是、希望啲選民咧係投全票，以一個團隊咁。而我哋見到個結果，事實上亦都唔係嘅，即係好多人都會係投人嘅，亦都投唔曬嘅咁樣咯。咁所以係咁有啲嘢就唔係話咁理想會即係出現啦。 仲需要教育咯，我覺得。 咁我覺得，但係個過程之中，亦都今次，因為其實我係15個喺呢個即係文化小組，我哋呢個叫文化同行嘅團隊，其實15個咧都係喺行內都係真係。即係知名啦，同埋係真係好前線、好有成就、好有貢獻、供應係即係有料到嘅人嚟嘅。咁但係都輸嘅時候咧，咁就會其實一班業界嘅人都會有一種即係覺醒，同埋覺得係哇點解咁嘅咧？開始會去認識呢個制度，認識個遊戲規則，知道哦原來真係只係得團體票嘅啫。哦原來咧我係未登記做選民，係、我投唔到嗰一票，我抌心。又或者係啊，其實早知我整多幾個團啦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出現咗。 喂，你嗰個投票率係幾高啊？你而家嗰個界別？ 77% 啊，好高啊，好高，好高，好高， 咁但係呢一種高嘅投票率咧，其實就係正正代表住喺團體票度咧，就係話有一啲即係如果你嗰個組織動員能力好勁的話咧，就可以出現到呢種情況。譬如話，我之前選立法會同馬逢國嘅時候，成個演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呢一個嘅即係功能界別，個投票率係81%添，係好誇張嘅。咁而咧今次嘅選舉咧，因為我網上就有一啲嘅分析啦，就會比較翻同時段選委嘅選舉。同埋立法會同時段嗰個選舉個投票率係有一個比較，一路我哋一路 mon 住，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嗱選委嘅選舉正常嚟講個投票率係偏低嘅嘛，而且係好低添啦。咁我哋見到咧咁多個界別咧，全部都係負數嘅，即係話咧佢哋都係比同時段立法會嗰個投票率為低，唯獨係我哋呢個界別咧係一路去到晏晝成4、5、6點都仲係正數，係多過嘅。咁即係話。 日間嗰個投票率係勁高。 喂，上屆有冇投啫？上屆因為自動當選啊， 上屆自動當選， 係自動當選 出選啊嘛，因為咁嗱，我哋見到即係話，當你日投嗰個投票率係咁高嘅時候咧，呢種就好配合嗰種咧組織動員啲老人家出嚟投票嗰種嘅 pattern 嘅，就係話即係同我選立法會嗰種都似嘅，又係日投好高。跟住咧就慢慢去到四五點咧，佢哋就收隊咁滯噶啦。咁夜晚咧就係一啲即係比較係民主派或者即係進步啲後生啲嗰啲選民出嚟投票。咁而今次嘅情況亦都係咁樣，我哋見到日頭係勁高，高過曬咁多個界別嘅投票率。咁亦都即係話呢種 pattern 佢係繼續出現，即係話佢哋嗰種組織動員嗰種嘅力量，同埋佢哋即係數票嗰啲咧係數得好足嘅，即係亦都數得好準嘅，掌握得好準。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嗰個即係界別難以去即係衝擊嗰、那個嗰、那個情況。 不過咁啊 ，on the other hand 係應該欣賞喎，人哋有咁嘅組織能力。 呢、這個我都要學習啊！ 係 啊，點解你會 有冇你啲 friend 唔夠義氣嘅嗰日，即係躝咗去第度玩啊？爭33票。 唔係嗱，呢、這個咧點解我哋會 去 barbecue？ 我哋嘅估計咧就係、是、其實即、就、係、是近我哋呢一邊嘅文化少少嘅選民咧，其實都可能未出曬嚟嘅。點解會咁樣計咧？就係話，譬如話，我會用翻我自己立法會選舉嗰個票數嚟對照啊。係嗰個係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四個界別，加埋曬咁樣啦。咁我嘅得票係809票。咁我相信咧，我自己會傾向相信咧，我呢809票當中咧，起碼有70%係來自文化小組嘅。因為我覺得嗱，體育係全部佢哋嗰啲人嚟噶嘛，出版亦都係啦，演藝其實演藝就唔多嘅。已經係得個190個選民嘅啫，咁嗰度唔係太過重要嘅影響啦。咁但係演藝都，我都唔覺得自己會攞 咁減咗嗰幾廿票咯，當800幾減咗嗰幾廿。係 啦，咁你800幾，如果我攞70%係文化小組的話，即係話其實我嘅喺文化小組嘅 support 我嘅選民 500幾， 有500幾噶嘛。咁如果我有500幾票，或者我嘅成個團隊都有500幾票，可能係夠贏，或者起碼會有一啲會入到去。咁即係話。呢500幾票裏面呢，其實今次因為我哋嘅平均得票係大概300零、當400啦，即係話係有100票或者百零票係未出嚟啦。咁點解未出嚟呢？或者即係我自己會分析呢，一係就係即係一來覺得即係選委會嘅選舉可能唔係好關我事，或者自己理唔到咁就唔理，因為唔知個遊戲規則，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即係我係諗 for some reason 佢覺得即係佢覺得小圈子選舉啊！呢樣嘢我唔中意，我要杯葛佢，又有 好有原則。但會唔會你哋嗰嗱，你哋嗰啲都比較後生噶，後生嗰啲嗰個意志力可能不及啲年紀年長嘅強啲咧嚇？ 我諗未必，反而未必係喎。即係佢哋嗰種嘅意志咧，可能係長官意志咯，就唔係個人主觀意志係啦。 但我覺得周老闆想講一樣嘢咧，都係嘅。我哋嗰次喺節目嗰度講，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是。不要成日有種嗰種即係覺得係咁啊認輸啊！我懷疑咧當中有啲唔出嚟投票嘅人咧，其實係覺得輸緊啊，輸緊。但其實你嗱，如果你同今次嘅數據顯示咧，就唔係嘅噃。即係首先一樣嘢就話、是就算唔好話嚟緊嗰三年咧，大家會多啲登記做選民呢一樣嘢之外咧，就係、是、even 喺今屆裡面，如果你計一計數嘅時候咧。是不是一定輸的、 啊、 即是這種所謂輸緊的意識大家真的要戒除 是、啊、也都是為什麼、就是、我們15個人會出來參選也都最初都有輕輕地盤算過、 啊、 即用回我剛才那條算式、啊、如果有七成的票是來自文化小組有500多票其實500多票因為選民就1400個啦我們有500多票如果對方都有500票其實都有1000票了1000 out of 1400咁就即係講緊幾多個投票率啦即係可能都話水話低過80%到啦 所以咪咁講啦就話、 是、咁所以其實係有 你 話嘅 70%你咁高投票率呢其實佢嗰邊係出曬人啦 係啦 出咗好多係我依一邊你呢邊咧，啲人就冇出，嗰十幾 percent 冇出， 嗰邊係鐵票，你嗰邊咧就要個鋪大先有機會， 係啦。同埋仲有一個因素，可能咧亦都係因為咧，即係可能有一啲喺立法會支持我嗰啲人咧，其實今次咧都唔係投全票，可能佢喺今次都有投我，但同時亦有投汪明荃，佢又中意，可能中意阮兆輝，於是佢又投埋阮兆輝，即係可能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分薄咗個票嘅成分都可能有。 咁所以咧，呢個投全票咧，我諗其實係都需要有。一段時間的去我哋叫做去 表述呢一樣嘢。 其實要教育宣傳， 係啊，一般人咧會覺得，喂，我梗係揀人啦，係 啦， 係咪？嗱，但係喺一個咁嘅即係歪曲嘅制度之下咧，我哋係你嗱一般嘅情況，如果大家都真係民主選舉咧，依、這個講法係啱嘅，我揀人。但是现在你是对抗一个制度，一个歪曲了的制度，那那个是一个策略，我们叫策略投票。你投晒给同一个名单是为了要去抗争，在这个特首选举当中增加那个我们叫做策略投票的力量。 非建制派 的成分 这样。亦都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票。 是 啊，话知你系边个，我识你周博贤啊，但下边咧，你个团队里面可能有几个我系唔识嘅。话知如果你系周博贤带头嘅，我全部投晒，剔晒佢，剔晒佢，一个意识形态战。意识形态战嘅客观效果就系、是、同。不是客觀效果，同時都是一個策略性的。 是是是。咁所以呢個同意啊，呢個係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表述、去宣傳、去教育。 但係會唔會嗱喺譬如話你而家講個策略性投票啦，即係譬如你嘅 favor 你嘅選民應該係剔曬十五個嘅。咁喂，咁隔離好多個組別。隔離咁多個組別都係全勝嘅喎。譬如 IT 界 啊之類嘅，全部係全勝嘅喎。你嗰度啲人會唔會喺文化界？嗱，文化界人一定有主見，冇主見唔該你唔好做作家。唔該你淨係做印刷得啦。 但係亦都有機會交嘅人多㗎，交嘅人多，即係嘅意思就係頭先我哋講就話佢覺得民主就係唔係？喂，我淨係中意你周博賢一個人，我就投你一個人。 是 就你的名單裏面我其他人不投。 是 就是你這 自我主見的、有另外一個極端呢，就是可能是很自我的。他就是不剔、不會跟你講 discipline。沒有 discipline 紀律這件 事、 我就 like 誰 like 誰。 或者投白票顯示、 這個 是就小圈子選舉的不公平。 還 有、 啊、 你做什麼要參與、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 文化界絕對是一個創作的行業嘛、IT 界有些是創作，有些是不是創作，如果做 hardware 那些不 是屬於創作嘛、文化界絕對是創作，創作人有主見兼有自己的一套，就很清楚自己的一套。 但我覺得畢竟最 根源的東西都是個人票與團體票的分別。因為如果你對照我在中間那個藝發的選舉，即是藝術發展的選舉、我是贏的那個、那個其實我們整條隊都贏了、那個也終於贏到開行、那個就是因為藝發那個選舉它的選民機制呢，它是容許有個人票、它容許就是說、可能你是一些藝術學院的畢業生、你可以有個人票，又或者你是、原來你在一些、團體藝團裡面做過 production 或者員工，你可以有個人票。咁變咗咧，呢、這個就好明顯個分別啦。即係你喺嗰、那個喺個用通過個人可以通過個選票去彰顯佢個意志，或者彰顯佢嗰種選擇嘅時候咧，就發揮到作用啦。咁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係喺度即係高叫高呼，就係話喂，有乜理由呢、這個咁嘅界別？我哋講緊，我哋唔好理佢，即係先唔好講話點解要將四嚿嘢綁埋一嚿先。你淨係呢個文化界咁樣啦、即係。根據政府自己本身即人口普查的數據，講緊呢個人呢、這個文化創意產業嘅人口咧，講緊有廿幾萬， 哇咁多啊！ 廿幾萬邊係個人票啫？ 係啦，但係你廿幾萬，你竟然嗰個選民嘅鋪得千四個，即係邊度講得通啊？ 講唔通啊！ 所以 唔係，其實講 我成日都好，呢、這個係要開放翻個人票， 要繼續去。我諗即係嚟緊都要一段時間要繼續咧，即係話要 challenge 啲嘢嘅。點解有啲界別要用一個所謂團體票？好似佢講文化界真正從事文化行業嘅係有二十幾萬人，點解佢哋會冇票咧？有嗰陣時都有好多講噶，嗰個係咪阮兆輝啊？ 阮兆輝係啊， 都講喂， 佢都冇。 我做咗咁耐啊，我都冇票。 係啊， 因為幾 ridiculous 一樣嘢。咁所以咧，其實 明傳自己都冇票啦，其實佢八 即係 八和 啫 嘛，佢八和啊嘛，即係但係佢個人係冇票啊嘛，所以係好奇怪嘅。即係你諗下呢三十一個人。呢三十一個候選人，其實每一個個人都係冇票嘅，但你又可以參選，即係其實你諗你就咁講出嚟都荒謬到爆， 好荒謬，好荒謬。 你其實。 功能組別很簡單，如果你將它化曬做個人票，就總之我登記了做 IT、我就只是那個界別嘛，你不用擔心我徐少華、我又覺得我自己是文化人，那你就選一個界別來做，就這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IT、法律界、教育界，或者是 even 現在、姚松炎那個、規劃園景那個、建築那個測量、那個都可以突破到，就是因為有個人票嘛。 個人票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分別，亦都點解即係如果我哋相信或者我哋估計就係話即係呢個中央係要牢牢握緊呢個意識形態文化嘅一啲管控嘅時候咧，佢呢個咧就一定唔會放個人票俾你咯。所以點解一路我哋而家都仲係團體票 啊？嘛，即係最敏感嗰、那個， 冇錯， 冇放曬啦嚇。 其實我 覺得 ID 界作反咗好耐㗎啦。 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 而家我驚佢行翻轉頭咋，佢乜都咁死啊嘛。 有冇咁蠢啊？ 喂，而家有咩做唔出啊？你又 DQ 人，係咯，又唔俾人參選。 而家佢睇到嗱，講真啦，今次選舉委員會你民主300 plus 咧攞到一個咁嘅成績咧、其實就喺中央政府嚟講係一個 alarm 嚟㗎啦，一個警號嚟嘅。喂，以前就以為咧我自己係完全掌控啊嘛。喂，今次睇到個人票原來係可以構成一個咁嘅即係 out control 啊，突圍喎。 係啊，咁所以你唔好講啊，站。我覺得行翻轉頭都有機會，即係嘅意思咧就係、取消所有個人票，全部變成團體票。 即等於好似嗰陣時立立會咁啫嘛，咪就係咪統推到重來？ 推到重來，成個選舉委員會由頭設計過。 啊，有冇咁狼胎咧嚇？真係 你而家你睇下曾俊華去到而家個辭職，都仍然係咁樣。叫做鎖咗喺度咧，你話有冇咁離譜？ 霧霾鎖經， 係啦，而家 佢嗰份辭職信都鎖埋， 冇錯， 佢仲未揾到入去 啊！俾佢辭職都夠膽死啊！我 佢嘅前途啊，充滿霧霾，一片霧霾，完全睇唔清楚。 唔係，我今日好似聽新聞報告話咧，就係個 visibility 咧。能見度得200公尺，即係最 worst 嘅時候，最 worst 好算好好。 即係因為曾俊華都睇唔到自己前景啊！何況我哋啲小民。不過咁啊，喂，傳媒報道話曾俊華曾經去過老董屋企踎過嘅喎，去過嘉慧園喎、 啊， 有冇上啊？咁啊，老董唔知點噶，叫佢喂叫佢翻屋企瞓覺還是？ 咁呢個唔知啊，你知道曾俊阿董建華同佢講咩？ 我唔知啊，我唔喺下邊條蟲啊，老董都係講啊。 啊，咁啊，曾俊華 學家好，香港好嗰啲嘢嘛， 要拜見啲所有嘅選委啦，即係佢而家其實某程度上就已經啟動咗佢嘅選舉工程噶啦。係 ，OK， 即係。這個也是合理的，即是你董建華這些你怎麼可以不拜訪，雖然知道你的票就不會投我，但你不拜訪我你就得罪我了， 是 但這個中國人很重要的， 沒錯沒錯、 很重要的、你即 曾俊華的智慧呢一定是 cover 到這裡的了、拜訪又怎樣，老董你喜歡吃什麼，要蝦餃燒賣 淨係薯片， 係薯片。 老人家唔好食咁多薯片，係似你咁老啦，心臟病發。 最新消息咧，嗱，我話本來咧做呢個節目之前咧，我就本來咁樣切入呢個話題嘅就嗱，大家咧睇到曾俊華嗰個辭職嘅浪咗喺度，但係同時間大家唔好唔記得，仲有一個叫張曉明，又係浪咗喺度，浪就喺北京。 我呢個城報話阿爺沉咗好耐嘅咯， 但係而家唔係啦，最新消息啦，翻咗嚟香港，仲出席呢個咩外交部嘅，即係中香港啊駐港外交部嘅一個嘅 特派員公署嘅新年酒會。 新年酒會，咁好啦，嗱。佢又叫做，如果佢再唔出現嘅話咧，又係一個我哋叫做需要去測了解嘅一個 question mark 啦。但係而家翻咗嚟啦，但係翻咗嚟都未完嘅，因為點解咧？你仲要睇佢嚟緊呢幾日，好似你所講嘅，會唔會召開記者會？ 係啦， 會唔會高調？ 係啦，又或者譬如話今日咁樣佢出嚟一個酒會啦，咁記者一定會幫佢咪啦，咁啊睇下佢又會唔會答 啦，係 啦，答啲乜嘢啦，啊啲表情、神情、身體語言、姿態語言係咪真係閃閃縮縮啊？ 仲有樣好重要嘅咧，就係佢答唔答記者問題啊？係 啦， 因為佢出席嗰啲咁嘅場合咧，攞篇稿咧去讀咧。唔出奇嘅，跟住咧佢閃咗佢嘅，佢唔俾你記者埋身就問唔到佢嘅。咁啊，到底點樣玩？大家而家好多揣測。嗱，佢翻到嚟唔等於佢再有權。OK， 可能後邊已經有人咧，有陰差大臣咧係已經掌控咗噶啦。就港島西區掌控咗嗰頭噶啦。 但係而家咧，嗱老實咁講啦， 啊、張曉明咧咁樣上去開一個唔關佢事嘅會，咁樣咩經濟會議咧、嗯，就唔關佢事嘅，係一個中聯辦主任。大陸嗰啲嘅所謂嘅經濟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哎、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嗯、大嘢嚟啊嘛，大佬啊呢啲 國家唔係咁關嘅，應該係 其實唔係咁關嘅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好明顯，佢起初就冇安排佢上去嘅。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喺個行事歷嗰度咧就應承咗咧出席嗰個咩南京大屠殺嗰個紀念會啦。佢又唔會應承咗誒依個公展會啦。即係證明咧，佢依個上咗去咧，其實係有個即係。 是臨時安排， 好突然的安排嚟嘅、嗯，即係之前已經約好曬，仲有嗰咩政府人員協會的聚餐咁樣，係、啊，咁你呢啲嘢早應承曬， 早應承噶嘛， 突然間哇，完全 no show 喎，咁即係突然夾咗上去啦，以為佢俾強力部門夾咗上去， 我仲以為佢係林明基啦，翻唔到落嚟啊， 或者我洗頭艇上去，以為原來咁，但係翻到落嚟， 翻到落嚟啦， 咁、但係翻到落嚟又唔代表咩嘅，林明基都翻到落嚟，本來佢翻落嚟係諗住叫佢翻落嚟攞啲嘢，走翻去噶嘛、嗯？可能阿張曉明咧，而家都係咁樣，翻落嚟攞埋啲嘢，執埋啲嘢咧，跟住就走翻去嘅。 邊個俾個錢你？ 係啦， 跟住你塞俾邊個？ 冇錯，即係做污點證人啊嘛，即係揾佢咧，去搜羅翻啲證據。即係如果你想保命咧，你就供曬你啲同黨出嚟咁樣。去到呢啲位置做驗仔噶啦嘛，通常。 所以我話咧，嗱、這、呢個咧，就算佢而家翻到落嚟咧，都係一個異常嘅現象嚟嘅，即係張曉明。所以反映出咧，就連即係阿曾俊華呢、這、一個即係辭職被。晾住咧，呢啲我哋都覺得係一個異常嘅現象嚟嘅。係，當然有人咁講嘅嗱，曾俊華辭職而家第九日啦，晾咗九日啦，啲人話：喂，唐英年嗰時兩日啫咁樣。或者有啲人話唔係喎，阿馬時欣嗰時一個月喎咁樣。 阿葉劉都話自己好長嘅時間。 係係，但係咧嗱，我覺得喺成件事最黑人憎嗰個係邊一個咧？都係六八九。點解咧？嗱，我要首先解釋一下成個所謂嘅高級官員嗰個嘅辭退咧，嗰、那個手續係點樣樣嘅咧？今次咧六八九簡直係卸責嘅。嗱，我讀一讀俾大家聽。 好啊，好。 個程序係點嘅咧？佢話嗱，首先咧呢、這個喺基本法第四十八五條嘅規定之下咧，主要官員辭職時咧，需先給予特區政府一個月嘅書面通知，或者支付特區政府一筆相當於一個月嘅薪金嘅款項。 好似出邊打工 啊！呢個同商業世界一樣， 通知 一個月就三個月， 係咯，一個月， 一個月咋？ 主要官員都一個月， 一個月 真係 嗱，冇三個月呢回事啊！好啦，喺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五。條嘅規限之下咧，特區政府可臨時終止主要官員嘅聘用，但需事先給予，又係咁啊，一個月噶嘛，啊，呢個又係嗰樣嘢啦。好啦，特司啊，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五又係呢條啦嘅規限之下咧，特區政府與主要官員雙方同意，可以隨時解除聘用合約，可以隨時。嗱，呢啲全部商業世界都係咁嘅，即係大家同意都得啦。 協商啊， 仲有喺個程序係咩咧？程序係咩咧？話免除。問責制主要官員職務程序大致如下。話咩咧？一主要官員提出請辭。第二，如行政長官原則上接納他的請辭，便會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免除該名主要官員的職務啦。 你係CE係有權 係有權接受嘅。 係 OK 有權唔接受添。 系啦，嗱，依個咧其實就好似一間公司咁 ，CEO 同佢下低嘅，如果有同事辭職，咪大家商量咯。你有咩可能 CEO 冇權接受，仲要問個老闆啊，問董事局啊，冇可能噶嘛。所以 玩嘢啦， 喂，依個係基本法規定嘅程序噶，即係話咩啊？行政長官係嗰個對頭對口人嚟噶。你如果阿曾俊華同我辭職得，我同你安排就話嗱，你辭職。不過可唔可以留多一個月啦、啊？ 係 嗱，依啲咧就係商業世界成日會有嘅，即係大家討論。咁但係咧，如果嗰個辭職嗰人唔得喎，喂，我要翻另一份工喎、啊，我寧願補水一個月俾你咧。嗱、根據上面咧係可以嘅， 係得嘅， 係得嘅。好啦，就算你最多困佢一個月嘅、意思係咁。好啦，跟住啊，第三點就係咩咧？喺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免除有關主要官員的職務後，特區政府。便會接納該名主要官員的請辭，並根據聘用合約的條款終止他的聘用。 我想講咧，其實咧呢啲成個是一個商業世界裏面的一個，即係話我覺得中央政府只是報請嘅啫。我的理解是報請嘅啫。咁但係咧，真正嗰個對口嗰個咧，負責批唔批佢嗰個咧，即係話接唔接受佢，或者係係特首， 係特首。 喂，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呢個阿董建華係阿陳方安身辭職？董建華同陳方安身傾㗎個 terms， 即係嘅意思好啊。喂，不如咁啦，你留到四月啦。係董建華接受佢辭職嘅喎。是冇即係所謂的報請中央是報請嘅啫嘛？點會嗱呢、這個而且是內部事務嚟嘅，係點會唔係香港內部事務啊？特首點解會冇權處理香港的官員嗰個辭職嘅嘢？嗱，我睇嘅基本法咧，我睇嘅意即係嗰個所謂原意就係咁啦。我哋成日講原意啊嘛，原意就係咁樣樣咯。咁而家問題喺度啦，我話 阿伯咁啊，呢、這個就基本法原意，亦都白紙黑字寫喺度。即係，但係呢個國情就唔係咁，係個人治社會啊，通常都要中央批准嘅。係，尤其是啲咁嘅敏感人物，理論上都要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佢係用個字好衰啦，批唔係批准你離職，批准你辭職。Instead 咧講到係用免職，其實咧以香港嘅中文嚟講咧，就覺得係好難聽嘅。 即係炒友啊嘛， 炒友啊嘛，唔係批准，應該講批准你辭職。佢話免離職，哇免職梗係炒咯，真係已經係好 Q 難聽啊！真 係。你睇下咧，今次事件咧，其實咧連六百個都係俾人打咗一巴嘅。即係我當然我唔相信一樣嘢啦，我相信今次浪梗係中央政府浪。浪阿曾俊華啦，但係你睇到咧，今次咧依個浪咧係亦都係冚埋你六百九一巴咧，就話你連呢個權你都冇，而佢啊就好開心咁樣，即係不嬲佢都係爬蟲類動物噶，我覺得，即係嘅意思就係阿爺話乜就乜咯咁樣，佢係完全冇抗爭過噶。但係你睇下，我嗱睇我哋所讀嘅內容，其實過去嘅 practice 都係咁，由依個董建華開始已經係，即係話咧主要官員嗰個嘅辭職咧係由佢處理嘅。報請是一個手續嚟嘅啫，咁但係你睇到六百九今日仲好開心咁樣，即係好似我又相信佢所講嘅嘢，依樣嘢佢絕對唔夠膽講大話嘅啫。哦，佢一辭職我就已經遞咗上去 咯，係啊，係啊， 遞咗上去啦， 係啊。 啊，而家睇下啊中央政府點睇啦？ 即係我左手交 右手。不過有慳爭啊！你上個禮拜噏一次話而家好忙，政府特區政府好忙嘅時候，你辭職有影響。今日再噏多次。話好忙，喂，唔使咁講係嘛？ 係咁啊，因為 你即係譴責佢啦。 咁啊，擺到明啦。咁你 喂，真係太小家啦！上個禮拜衝黑或者你個人嘅性格係咁啦。一個禮拜之後，你已經潤色咗噶啦嘛。 咁佢個人真係咁嘅，冇辦法。 冇辦法，真係咁真 係咯。 喂，你咩最基本説話？你大 等於阿葉劉一樣啊，佢個人係咁，冇辦法，佢講嘢就係咁樣，即係嗰種總係酸溜溜嘅味道啊，嗰種嘅即係硬係咧要窒下人啊，即係嗰種真係講唔到。 係啊，喂，咩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翻呢啲人嗰啲嘅性格，或者佢哋嗰啲 好，休陣先啦， 料子係點樣？